当初我来这里就感觉有一种消弭不去的怨气，但这里并非风水死局，心里也不敢肯定。现在看来，当初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。 他捏捏手中的御剑阁，思考片刻说， 你也大概猜到了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传说中投河自尽的人。那块石碑估计是他最后留下的东西。他死时既然带着那把剑，那么他必定就是吴国的贵族，而且一定与伍子胥有关系。 安宗完全能够明白白毅这样的推理。如果夫差一直拥有那把勾月古剑的话，那么最后问鼎天下的就不会是勾践了。 记得碑文中写道，士为知己者死，难道他是为了伍子胥跳河的？抱着勾月剑一起死，只是为了报复吴王夫差听信谗言，陷害忠良？ 这个不知道，但是既然他肯为知己者而死，那么也算是一个意识。先去看他到底为了什么苦守着湖那么久，还没有消弭怨气，说不定这才是我们转圜的机会。 安宗愣了半天，终于理解了白毅这些推论都是赌在那东西是个善类的基础上，是去和一个有道义有人性的鬼谈条件，希望他网开一面放他们一马。难怪白毅要他回去，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没底气的。白毅看出安宗的想法，尴尬地咳嗽一声，然后就去推趴在床上的六子。那小子睡相太难看了，居然流了那么多口水，嘴巴吧嗒吧嗒地张着，被白毅一推，一个翻身就对着周围吼， 水猴子，有水猴子！ 安宗朝他脑门上一拍， 这个家伙尽盯我的脸，好歹是发小，怎么这副德行啊？六子，我和白毅商量过了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我们处理就行了。 他终于缓过神来，坐在床上抹了抹嘴边的口水。 你们能处理吗？啊，实在不行 我认识一个龙虎山的道长，要不请他下山来帮忙。 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而且估计你请的道长来也只是拖他下水，最后害了人家。这种事还是自己解决吧。 好吧，反正我这里也没有能帮忙的地方，这样吧，我先回去啊，好好的查查关于这个湖的资料，就算掘地三尺我要查出个眉目来。 说完牙也不刷，抹了把脸就穿上外套往门外走。看着他的背影，安宗实在是不知道他是真的急于想要查资料呢，还是想速度的逃走。六子逃跑了之后，整个房间里就余下安宗和白毅了。他穿上外套，打开窗户，鸟鸣声传了进来。安宗准备了一些东西，不过也不知道该带什么，于是胡乱的整理之后，就等待着白毅下一步的行动。白毅回头看着安宗笑着说， 你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 安宗努力地把一把铁扳手往包里塞。 准备准备，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找那个人？ 要见也只有晚上，他白天不会出来。我准备去钓鱼，你去吗？ 安宗尴尬地放开铁扳手，穿上外套就跟他一起走出了饭馆。白天大家已经忙开了，打鱼的放渔网，搞旅游的也摆摊卖起了小东西。人一多，那种紧张的气氛就缓和了不少。白毅一直很镇定，几乎没太受昨天的影响。御剑阁最后放在安宗的身上。按照白毅的说法，如果最后实在不行，就捏着这古玉有多远逃多远。从昨晚的事情来看，只要他们手上有玉，他就无法直接威胁到他们，也算是一个机会。表面上他们像没事人一样钓鱼，但是天晓得接下去会发生什么。人群中依然可以看见几个扎白腰带的村民，他们像是有意避开他们两个一样，连看一眼都像是种晦气。湖水依然清澈，白毅犹如囊中探物一般吊着水里的鱼。安宗根本没那个心情，歪着脑袋努力回想能够帮助此事的蛛丝马迹，但是却毫无收获。安宗感觉这样的安静很难受， 那是一种对未知事件的无力感。听天由命吧。时间过得异常的缓慢，有种说不出的焦虑。安宗在害怕和焦躁的双重压力下有些吃不消了，胃忽然开始疼起来。白毅看到安宗有些异样。 你怎么了？ 安宗不想被说什么精神脆弱，这点压力就胃疼，于是咬着牙说， 没什么。 白毅放下鱼竿说， 干脆去屋里坐吧，这里风大，离天黑还有些时候。 安宗点点头。本来还无风无波的湖面忽然起风了，水面明显有些上涨，但是村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天气，他们照旧收拾自己的渔船，丝毫不在意这点风浪。湖面一起风，周围的空气就会十分潮湿冰冷，好多游客都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。安宗和白毅进入旅客休息的小木屋，这里其实是一个避风的小亭子，名字取得还特别古意盎然，叫纸手亭。里面有一些卖小吃的，看到这个才想到他这一天下来居然没有吃过东西，难怪胃会痛呢。安宗走到摊位前要了一碟包子，吃下去后才感觉胃里暖和起来。当安宗回头想问白毅要不要吃的时候，发现他居然不见了。安宗心里慌了起来，马上就四处寻找，突然发现他飞快地往湖西奔去，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。安宗一着急，放下包子，转身背上背包就冲了出去。风非常大，湖面的声音听上去有些骇人。安宗沿着湖边顶着风以最快的速度狂奔过去，一路上不知道撞了多少人。渐渐的，安宗的体力撑不下去了。安宗半蹲在地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等稍微缓过神，安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想要继续追的时候，发现白毅已经不见踪影了。他心里突然没了主意，白毅很少会扔下安宗一个人跑掉，只有当他看到什么非常紧急的东西，才会让一向冷静的他如此慌张。但是现在只剩下安宗一个人，威胁感突然就由心底钻了出来。他站起来，看着四周，发现自己已经跑到旅游区的尽头，周围根本就没有游客。就在安宗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发现白毅的身影出现在那块石碑的附近。安宗心里纳闷， 他去那里干什么？ 既然找到了他，安宗心里也安稳了少许。于是安宗猫着腰翻过栏杆，向那块土坡爬去。土坡很低，一会儿安宗就爬到了。白毅站在石碑前面，安宗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是之前的狂奔肯定有他的道理。正当他要去拉他的时候，背后突然传来一声白毅的喊声， 小安。 安宗额头的冷汗就那么下来了，背后的声音是白毅传来的，那么他面前的背影是谁呢？ 小安，小安。 白毅还在他背后喊，但是安宗脑子已经懵了，根本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安宗傻傻地站在中间，站在两个白毅的中间。那个背对安宗的熟悉身影突然肩头微微颤抖，吓得安宗身体仿佛缩短了一截。从他嘴里传来了不似白毅的阴冷声音。安宗感到四周树林有许多东西在蠕动，一抹抹黑影子像鬼魅般的速度攒动着。在安宗还没回过神来的一瞬间，一只水猴子从树丛里窜出来，径直往他脸上扑过来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他被背后的白蚁扑倒在地上。安宗被压在下面吃了一嘴的泥，回头一看，的确是白蚁。他焦急地看着安宗，安宗马上抬头看向石碑，发现石碑前的白蚁依然一动不动，只是从他的脚下溢出了许多水，就像他是一个盛水的容器。白蚁把安宗拉了起来， 安宗估计自己现在一脸的土，但是也管不了这些。那个背对他们的假白衣还是没有动静，白衣对他使了个眼色，他们慢慢的朝后退去。安宗死盯着那个背影，从他身上感到一种没落的悲哀。树林里发出水猴子凄厉的吼叫声，声声刻入安宗的脑膜，仿佛是水底最后求救的那些亡灵的最后悲鸣。